好，英俊全部生同大家見面啦！今天很高興請到阿陳廣導演上嚟啦。 Hello。 我就記得其實阿陳廣都上過嚟嘅。 係。 咁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恭喜阿陳廣同埋阿紀圖先啦。 恭喜記得噶啦。 咁大家知道啦，就呢、這個具爭議嘅電影《三夫》咧，就上咗畫之後咧，無論個票房啦，或者嗰個評價咧，都係即係相當之。 交到功課啦！ 近年香港嘅一個比較轟動嘅電影嘅事件嚟嘅啊，咁就即係客氣話就唔需要講啦，真係唔需要講啦。 拖泥 嚇，咁但係個選材方面咧，事實上我諗近來港產片係比較即係走呢一種咁嘅咁令人思考嘅題材。 有啲衝擊好啲嘅， 有衝擊好啲， 唔係就好悶啊！ 咁成個香港都悶啦，唔好講淨係香港港產片 啦。 好啦，嗱，第一即係閒話少少，我第一樣嘢想問阿陳果就呢套片個 casting 咧，我睇咗之後，其實係我第一個思考問題嚟嘅。咁、那個女主角唔多，即係個女演員唔需要講啦。依家可能阿陳果同阿紀圖都談及呢個問題啦。就一班演員咧，我相信好似一個我都未見過喺電影度，以前電影出現係咪其實係？ 唔係有一個你應該見過，阿魯爾咧就做過《金城武老豆》嘅，吳家衞嗰個戲叫咩 啊？《墮落天使》。 墮落天使嘅 係 嚇， 都幾成記得。 佢都算 outstanding 少少嘅，但係當然呢幾年呢十年八年就好少做戲嘅。翻鄉下喺福建嘅，成日都要 call 佢搭巡邏巴士翻嚟。 嗱，咁我第一樣想問咧，就係呢個 casting 本身咧，即係我哋撇除咗呢位女演員嚟講啦，係咪你自己經過幾個因素嘅考慮？即係舉個例啦 ，budget 嘅考慮啦，個片嘅風格考慮啦，同埋你入邊故事嘅內容考慮啊？定還是調翻轉，要揾個故事去走呢班演員？ 基本上都係 budget 嘅考慮多過嘅，因為拍呢啲香港拍呢啲 indie 戲咧，或者呢一種戲咧，基本上個 market 咧就即係等於零嘅。咁變咗我哋唔需要嘥太多 cost 喺嗰啲即係排面嗰度，就最緊要揾啱嘅人啊拍好嘅戲，咁呢個係我哋首要嘅目的嘅啫。所以咧，當然你點解唔揾翻個靚仔啲嘅咩？咁大問題，我哋要揾翻嗰個可信性啊，即係有說服力，去令到呢班有成立呢個故事。在呢個船度，大家又不介意你做阿二，我做阿一，我做老三。總之今天你的我嘅，聽日嘅，即係好温馨的一家庭。所以呢個選擇上咧，就變咗佢都有個 limitation 嘅，即係變咗個即係限度。你係要顧住選擇嗰個男三個麻甩佬點樣配呢個女仔嗰、那個。配合性咧都係好重要嘅。 嗱，我調翻轉頭啦，你講呢個我就用一個狂想曲嘅方式去對照你嘅講法啦。舉個例，個女主角係周迅，個男主角係劉德華咁啊。 劉德華，劉德華佢唔揀嘅。哇， 實大佬係羅一鵬， 咁就主流啦。咁就好主流， 係可以發翻同一個故仔出嚟嘅。OK， 但係就冇嘢睇，即係唔係三級嘅昇華。就而家就因為都算係素人啦，小美啊，曾美慧子， 陳嘉文都係， 係咁變咗咧，嗰件事咧你就為所欲為，去到一種叫做我哋叫做盡嘅一個表演方式，咁變咗就無拘無束。咁作為一個你用性慾去包裝嘅電影嚟講咧。連呢啲都冇埋咧，咁即係齋拖。所以咧，呢、這個我哋其實十幾年前定咗係，如果要拍咧，要拍一個其實冇話超越邊度啦，超越我自己嗰兩部都得。譬如《流連飄飄》 香港有個荷里活， 香港有個荷里活，因為呢兩部都係講類似嘅主題嘅，但係咧係比較上隱藏嘅，唔係好露嘅。 同埋你演出咧，嗰、那個演員係依一種戲咧，如果佢冇 file 咧，對啲觀眾嚟講咧有 unexpected 嘅。係咁，但係我跳皮少少啦，就兩位唔好介意啦。你兩位有冇以前睇過套戲叫《三板》啊？ 梗有啦， 有 原裝版嘅 人啊，睇《三板》類似， 一樣嘅， 英文有時又叫《三板》，有時又叫《三板》， 因為嗰部係冇， 哇，真係好粗 嘅，嗰部冇公映過嘅，係基本上係禁片嚟嘅，係 咩？ 後來公映嗰個咧係基本上係再翻拍， 我知嘅，即係我哋好， 我哋睇嗰個係 好彩，將來《三板》。 但係你如果提起呢個問題咧，我又記翻一樣嘢啦，我 cast 小美慧芝嗰時喺北京咧，我係冇練身嘅，即係通常你揾個女人要拍你嘅三級，我哋唔係要揾個副導演 check check， 有冇副嘢得唔得啊？身材得唔得？通常要噶嘛， 唔係好認真嘅，要 嘅。冇嘅咧，嗱，你講嘅三板或者艇妹呢個戲咧，老老實實啦，嗰個廿幾三十年前，三十幾年前睇嗰陣時咧，不過而家可能個女人都變咗， 唔係嗰個後來佢係有做演員嘅， 冇啊，即係嗰副身材咧，老老實實，即係攝影又唔好啦，好多嘢都唔好睇啦，啲嘢唔黑嘅就黑曬啦，咁變咗咧係頂唔住嘅，但係咧我拍小美嗰陣第一場，因為我冇練過身咧，拍嗰陣時我叫即係第一場就阿嗰個男主角上船第一次同佢做嗰場。 他 就已經瞓曬喺度咧，就裸露曬啦。嗰下咧，我見到咧，哇，粉紅色嘅，喂，唔係化妝嚟嘅，咁我已經放曬心啦。我呢個賭博都好鬼離譜啊，即係冇可能唔驗身嘅。通常我都會叫啲副導演，啲女副導演添啊，唔係男副導演啊，去睇，先話俾我聽得唔得。所以呢次小美嗰個演出咧，絕對係無論。即係演出或者色素又好啦，即係非常之完美嘅。 係，對導演嚟講都係好驚喜嘅。 係啊，拍嗰時既然阿陳哥都唔避忌呢樣嘢，我就即係單刀直入啦。即係個女演員咧，我諗今次佢呢個演出，我諗都係近年一個經典嚟嘅。咁首先第一樣嘢問就係、是、呢、這個女演員，我聽聞係喺劉業嗰個義和院度已經 有，又係差唔多廿年前嘅，又冇廿年都十七八年。 有。 咁你揾 身邊蘋果都有佢嘅， 蘋果我冇睇過， 即係阿范冰冰嗰部都有佢嘅。 咁嗱呢個即係姻緣或者呢個發掘咧個過程係點樣嘅？ 其實咧，我十幾年十年前啦，我有一部戲喺。短片嚟嘅喺國內拍，咁啊 cast 過佢，即係希望去做某一個演員嘅女嘅。咁咧，但係咧，我其實唔記得咗嘅。 呢 次去約佢見嗰陣時咧，佢就提出嚟。我導演你唔記得咗啊？我十年前你見過我，我勾曬頭，諗起講一講，哦，我稍微有少少印象就哦， 勾翻曬出嚟啦。 但係咧嗰陣時佢太細個，唔係太大個咗啊。因為你和院嗰陣時咧就細個就再隔多幾年我再 cast 佢就細個大個咧就冇傾成。咁呢次一望咧就覺得咦唔錯喎，其實我對佢印象一坐低傾，我覺得佢嘅外形就全部啱曬嘅，即係我已經覺得下面嗰兩個都係佢下戲打完搶，即係叫做 social 下嘅啫。咁就慢慢同佢傾，傾完之後就梗係越傾越勁啦，因為我都擺明我要拍三級戲嘅啦。擺明要拍三級戲，所以咧你就要我要問你想我嘅三級係點樣，或者你嘅尺寸係幾多？要講噶嘛，因為我冇寫劇本嘅，冇就係、是、得個故事喺度，我噏咗幾場，我感覺上 唔係佢寫劇本啫嘛， 唔係佢寫，但係 我寫時候劇本 㗎，哇！我呢個角色未玩掂，我得幫人寫啊！ 咁呢個就係依三部曲嘅特色啦， 咁啊，咁啊佢。隔了幾天之後，那次見了一面之後，我就去見其他人，其他人真的沒話談。不過隔了兩三天之後，我就再 call 他一次，上來再談，我就講了要求給他，你真不真？他就沒問題。沒問題之後，我才回來寫的，我們才回來當寫。當然，寫的分別和之前的 concept 大不大呢？絕對都大的，是個主題不是太變的而已。譬如說，大澳呢、這個景咧，本嚟係好多嘅，後屘我就將佢寫細咗。海陸空呢、這個都係尾部先擺上去嘅。其他本嚟李真，唯有呢個變啫。本嚟李真，後屘就算啦，啲麻甩佬個個都仲驚，驚死，驚暴露，驚唔夠大，所以就反而就減。 高咗啲， 冇多，冇咗真做嗰 part， 連 Lola 都睇唔係咁演嘅。 我睇到一個鏡啦，嗱，即係咁講啦，嗱，我要補充一下，因為即係大家對譬如話呢啲所謂性愛鏡頭咧，就似乎有一啲包袱喺度。咁但係即係作為一個男性觀眾，我可以接待俾大家聽啦。其實今時今日咧，你話四級片或者三級片 作為一個入電影俾錢去睇嘅誘因係好少。 嗯，係應該係 你俾 你去，即係唔同二三十年前冇互聯網嘅時代，即係你去觀倉咁啊，睇可能睇成日。但係而家你話你俾錢送飛都唔俾睇啦，即係如果你話 足夠噶啦，已經係 因為你一部電腦已經你想睇乜都有噶嘛，同埋唔使錢噶嘛，咁所以我相信呢個片咧，大家唔需要話。即係將嗰個討論嘅焦點集中喺嗰、那個即係所謂性愛場上邊， 色情尺度。 因為呢個我唔相信係男性觀眾嘅入場嘅原因嚟。但係咧呢個片咧，我諗係引起一定嘅爭議嘅。咁我哋依家再講啦。咁但係即使如此咧，其實有一場戲咧，我覺得都好值得去講講，因為我印象好深嘅，就係、是、嗰場喺波波池嗰場，就一路車咗去 貨車嗰條 喺條街度。 哦，個落。 嗰場戲點拍法 嘅？哇！嗰場戲其實寫劇本嗰時候就有嘅，但係點拍呢就未知嘅。本來咧，我想濕曬嘅嗰啲，當啱啱落完雨咧，成架車上面除咗波波之後咧，仲好多水嘅。因為我想將呢個情景咧代入咗個女主角，因為佢上咗岸咧，其實喺屋企度日日咁埋位咧。都得不到快活嘅。 但是我講即係呢個之前有提我話就係上岸其實有兩個意思。 係啦， 就等於你即係買咩買一井水咁樣或者之類。上岸嘅意思，如果一般照正路嚟講就等於呢位女性咧就係安全咗啊嘛。係 啦， 但係呢 放低咗佢個電 心，呢度係反轉咗噶嘛。係。好，咁你講翻嗰場戲咧，因為嬲尾個 top shot 咧，我成日諗住就係、是、如果我點拍法，即係。架車嚟咗啦，喺上面喺上面呢、這個一個 top shot 落嚟，側邊就加有人呢、這個 嗱， 仲有架車嚟緊。 其實呢場我寫嗰陣時咧，印象中應該都係中環拍噶啦、嗯。就算唔係中環拍咧，我起碼都要，因為我冇錢去租一個即係升降機或者 crane 啦嚇。咁變咗咧，我又唔想阻人哋嗰啲交通啦，變咗我一定要揾個天橋，能夠擺入去擺個 top shot、而你架車咧又擺到又唔阻人嘅，我又見到架車上面。裏面發生嘅嘢，但係咧街道嗰啲行人咧，出出咁轉咧，又唔知你發生咩事。咁兩種情景用為一個鏡頭入邊咧，嗰、那個 impact 咧就好勁嘅。而個女人咧嗌到即係嗰啲叫床聲嗌到死咗都冇人聽到，因為太嘈啊出面。所以咧呢場戲就一早咧，我哋六點鐘已經去中環度報噶啦。 係報嘅，唔係 唔係。即係都唔係當報啦，因為我係想等到九點鐘、人最多翻工最多嘅時候拍嘅。 即係啲人喺度翻緊工嘅時候，啲即係有一對男女喺度搏緊嘢。 係啦， 即係你其實想出呢樣嘢嘛？ 冇錯啦，但係咧我拍到八點半，其實未拍嘅，因為我覺得人唔夠。八點半開始有人嘅時候我就拍咗兩個鏡頭之後咧，我覺得唔拍得啦，因為點解咧？拍兩次啲雙層巴士一入曬鏡咧。哇！大鑊，因為個個有手機嘅而家，唔係以前都擠睇就冇事啦。而家個個有手機，費事影一影，對演員又唔公平啦，對我哋都騷成一個騷擾，分分鐘又報警又拉又鎖咁啊，無謂啦。所以我拍兩個 take 之後咧，覺得算啦，夠啦，即刻。即係收隊， 唔係，但係你可以咁講啦。即使可能未必到到你個預期，但係嗰、那個個呢、這個場景本身個衝擊已經好大啦。嗱，有兩部分嘅，其一部分咧就係、是、即係如果你睇日本嗰啲 AV， 佢有呢啲咁嘅有啲咁嘅 sense 喺度，譬如講喺公共嘅交通工具上邊啊嘛。但問題呢個 shot 啊，呢個場景本身好香港。 嗯哼， 係好香港嘅意思就係佢某個程度就係話啲人其實唔係好 care 出邊發生咩事。 嗯哼。 系唔理发生咩事，又唔知道发生咩事。 特别喺当前香港嗰、那个， 而家就系香港人的问题啦。 就系佢 敏感啊，变咗 本身有个寓意喺度咯，就 系、 是、你个世界真系死人冧楼，其实啲人咪掂行掂过 啊， 即系佢有咁嘅 冇错啦吓。啊，你真系清楚， 啱啱寻日睇嘛。 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就即係我睇緊時候咧，我自己都泛起呢個疑問嘅。咁我當然冇呢個結論啦，但我有呢個疑問，就係、是、你拍嗰時候有冇一個諗法，就係呢個係一個香港嘅感官的世界？ 嗱，本來覺得嗱呢兩個戲咧，感官世界都係我哋細個嗰陣時睇噶啦，都好勁，當年都嚇到飆尿。 我要講講即係我睇嗰個場景啊！我睇當其時咧就係香港電影文化中心睇嘅，唔知道你係唔係啊？因為大家當然冇條件， 我唔 係 啊，我可以睇嘅， 應該都係嘅。 我睇嗰個係初嘅、那個， 我哋睇嗰陣時冇條件睇嗰個菲林版嘅。咁喺電影文化中心就而家好似而家我哋放喺後邊呢個咁大嘅細個呢個 screen 嘅一個 電視機， 即係砵蘭街嘅電影文化中心， 尖沙咀， 尖沙咀嗰個， 而且嘢色係唔啱嘅。 嗯 哼，咁即使一個咁細嘅畫面咧，當其時俾我哋嗰個衝擊係好大。 哇！當年梗係勁啦，當年 禁片嚟嘅嗰時， 禁片嚟嘅，香港都有禁嘅。後尾其實個 version 出咗街都冇啲 close up 嘅，係最近咧就因為我拍呢部戲，我再攞嚟睇嘅時候好多 close up。我話哇，乜當年咁勁嘅咩？即係當年係剪走呢啲 close up 嘅。係咁我就知訂啦，因為我啲男主角咧。啲男演員個個都唔肯啦，或者叫做多多説話啦，又好願意咁。咁我就再睇完之後咧，我計嗰條數，我話咦，我就算咁拍，照咁拍咧，其實都係好老、好俗套嘅喎。咁變咗我唔想超越佢，或者我唔想去比較。 係啊， 後尾我就將呢 part 咧就冇拍到。 嗯， 即係幾個原因組合啦，令到我有少少。放棄了呢個原因，我就反而寧願咧就集中精神去拍個女性咧嗰、那個成個嗰個氣場啊，佢又點樣快樂到唔快樂為止，跟住又點樣開心，即反而呢個多啲。所以咧，後屘我都睇埋李安，因為李安咧都好多，李安就冇 close up， 但李安係有雜技式嘅，即當年李安我聽講啊，佢哋拍咧片場咧啲 AV 碟啊，嗰啲鹹碟啊係。 摆晒 成台嘅，即系佢哋每拍一个动作，佢会研究人哋系咪咁做，将佢升华或者叫点样，因为你仲有穿帮，演员又要咩情况之下肯做，佢嗰啲大明星更加难啦。我哋呢啲基本上讲好条件就系除咗男主角有少少有少少投诉之外咧，女主角系冇投诉嘅。但系我又觉得唔需要去嗰只，咁我都同樣地放棄咗，我不如我嚟我噶啦，即係咁樣。所以而家情況就係變咗而家嘅三夫。 係啦，嗱咁後邊大家睇到嗰個標題咁樣啦，就金像獎2019三夫直超大膽愛欲場面隱喻香港。咁隱喻香港，我應該拍過阿紀圖要講講嘅。咁但係個導演就話我已經很節制了，咁你係咪好節制先？ 其實係節制咗嘅。 即係如果俾你玩盡啦，會有啲咩睇咧？ 俾我再之前嘅諗法，咪就多一啲你，即係可能唔係淨係 close up 嘅 ，even 你 wide shot 你都可以真嚟啊！真嚟你咪做到好似正常人做咁，因為性愛咧喺我哋人類咧，我覺得係最大鑊嘅一個食碗面反碗底嘅一個標題嚟嘅，即係反咗豬肚就係屎，本來琴晚係好美麗嘅一件事，你兩個人閂埋房門就好美麗噶嘛，但係原來有啲係好咁猥瑣兼卑鄙下流賤格嘅喎，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奇妙嘅一個對比性，即係呢個反諷我都唔知點諗啊！人類原來將呢個性愛咧可以今晚係咁樣，聽日係咁樣， 但係我唔知道你有一個。即係你自己有冇咁嘅意識咧？但係我睇到好多時咧，啲床上戲跟住係跑馬嘅。 哦，唔係，因為佢 投注 咁當然有啲少少啦。我又唔想強調，不過咧，因為佢同嗰個老二嗰個角色有啲即係拉拉嗰個 老二賺錢， 嗰邊係賭錢，明唔明啊？ 即係呢邊入水，嗰邊賭水啊嘛。 所以呢個都係生活嘅少少豐富咗嘅畫面。 唔係，但係我諗除咗香港之外，冇一個導演有呢個觸覺。 唔知啊， 冇啊！你嗱，我真係行遍全世界，冇人將呢樣嘢阿蘇斯埋一齊噶嘛， 好似未有過， 都可以咁講啦。因為你性工作者， 唔係我真係拍三個講冇呢個 association 喺全世界冇嘅。你幾有咩人會拍一個馬會嗰啲人投注，即係喺度講馬嗰、那個作為一個電影嘅一個 motif 一個母體冇。 我諗咁講咧，就係低下層心態咧。就係、是、譬如有陣時呢一啲，譬如性工作者咧，你會睇到呢個唔似嗰啲夜總會嘅嗰啲 嗰啲 性工作者嘅唔同啊嘛。呢、這個裡面咧，你會發覺就算係嗰啲嫖客，其實都係低下層，其實佢要本能嚟嘅。嚇佢花錢嗰啲都本能。 即係我可以咁坦白咁講啦，呢部戲咧，即係我同阿陳果以前嘅戲都一樣一個感覺，就係好貼近生活嘅。基本上入邊咧，只得兩類人嘅，一類妓女。一嚟嫖客， 系 冇其他人噶咯， 冇嘅 系嘛， 即系你可以话性爱者变咗茅夫， 即系三样嘢啦。即系我唔知阿陈果啲 obsession 定系咩嚟噶， 唔系嘅，呢个都系 比較集中精神啲啦，唔好搞咁多嘢啦。 係，即係唔好搞咁多花神係咪？咁但係呢個係典型嚟啦。咁所以有陣時咧，即係我好坦白同你講咧，即係我睇下陳國熙咧，有陣時我係壓到透不過氣。 啃得滯啊！ 啃得滯，特別係流年飄飄飄，因為我以前都講過啦，對住你入邊有啲角色，我自己係遇過嘅。係。即係所以睇嗰套戲，我唔可以睇第二次，即係對於我自己嗰個感受係太深。即係呢個 童年陰影， 唔係喺街頭成日撞到啊嘛，有好多嘢。 係啊，即係你會諗翻你嗰啲，而且嗰啲唔係開心嘅嘢嚟嘅，即係好坦白講啊。咁所以即係陳果其實係一個，我諗可唔可以用現實主義嘅去形容你？ 我都唔知道應該點形容自己。其實我有時唔想俾人。即係 label 咗你係 乜嘢 做呢樣嘢嘅，當然大陸就當我係草根導演啦。而家講到唔好聽就叫低端導演啦，即係專寫草根嘅嘛，咁專寫啲低端嘅嘛。但係不過呢個有少少唔同，因為形式上咧，我都係自給自足去做一個咁嘅電影。而家自給自足咧，你嘅資金就好有限。而有限得嚟咧，你冇可能拍一啲叫做啊警匪片啊，好多人啊，好大啊，動作又成。咁呢個係喺目前你哋睇到嘅，我就係冇辦法啦。 唔係，但係呢個係你嘅選擇嚟嘅，即係我好相信如果有人嘅。阿陳果，你同我整套乜乜行動，我省一億俾你，你都拍到噶嘛？不過問題你選擇唔會做呢樣嘢， 遲早都會選擇嘅啦。 有咩億啊？梗係選擇啦。 係啊，遲早都選擇。其實我哋唔介意嘅，因為呢樣嘢咧，呢、這個立場問題咧，我哋就冇內地導演咁巴士幣啦。即係我係做呢個藝術就係藝術。因為我哋香港其實真係好難生存㗎，即係我做到咁咧，我都知道我啲即係 fans 都鬧嘅，冇去做呢啲嘢，或者甚至我拍慣呢啲，如果我拍嗰啲，你會唔會嚟睇咧？我又唔知喎。不過喺香港導演個環境嘅嗰個生存環境嚟講，即係無可厚非啊，即係冇辦法啦。係嚇，所以我覺得對唔住啦，我有。機會咧，我一定做嘅。 但係頭先我雖然講話現實主義，但係有啲場景咧就近乎魔幻現實主義啦。即係特別嬲尾個錯咧，那個女主角喺呢度一路啲，我如果冇記錯係個巴喺個架車上面，啲佢一路做緊愛，一路喺度，即係嗰啲係香港啲樓一路，我就覺得係近乎嗰個魔幻現實主義咯。所以呢套片有啲 touch 本身係好荒謬同埋好超現實嘅。 哇！即系会 有嘅，唔系佢呢部系特别掂到，即系掂到一啲场面咧。你以前咧，你都未喺银幕嗰度睇到嘅，即系冇嗰种视觉经验喺度。咁但系我觉得阿导演有样嘢过瘾嘅，佢譬如我有阵时捉佢嗰啲古仔咧，即系譬如用编剧嘅角度咧去俾料嗰时间咧，都系咧即系睇咗阿果导演咧，佢拍咗嘢，如果佢有几个镜头咧，系用嗰啲镜头嚟做 reference 就最好噶啦，因为咧佢里面咧就。捉到個視覺的那種實質感，它的寫實是在哪裡呢？就全部在視覺裡面表達出來，你就這樣用文字寫啊，即是我們以前就這樣寫文字劇本那些呢，你發覺不夠的，尤其是今時今日，其實已經很多電影都是這樣。 舉個例子，譬如開頭那場鮑魚，你即是你寫出來是覺得很戇居嘛，但你看出來就是另外一回事嘛。 你寫出來的時候，你沒有那種火燒那種質感。 劇本咩鏡頭一個鮑魚蒸熟咗咁 啊， 你真係又唔知 你做咩生咗啲鮑魚， 幾多鮑咁樣？ 但我哋拍嗰陣時，你又睇到個鮑魚又生生地一路去到 熟， 其實嗰個煎熟嘅過程係悲涼嘅、悲慘嘅。咁呢個就係我用咗去代入咗小美個角色嗰個情景一樣。 我睇咗另外一樣嘢出嚟，我覺得阿陳果開頭嗰個鏡頭咧就係講香港人。咁我唔好問你係唔係啦， 都唔出奇嘅。如果你諗到， 唔係有壓力咁啊，分別之我咁啊，有依種咁嘅叫 嗰個多方面嘅代替都得嘅。 係啦，嗱咁啊，即係陳哥講咁多啦，咁我即係俾啲即係要問下幾套啦。嗱條片咧就有幾多嘢陳哥，有幾多嘢你嘅。 基本上99% 係陳果同佢啲團隊嘅， 大哥你剩低一個percent 咧就好勁喎，盧廷仁喎。 其實盧廷嗰個 concept 咧，即係滲下咧，都有好幾次嘅啦。印象中我諗啊，即係嗰度演嗰時有一部咧，其實想拍都冇拍到嘅《屎撈人》啊，你記唔記得？ 哦 ，OK， 係。 屎撈人裡面嗰度咧都有叫，我哋就諗咗有一個歌星被人偷咗把聲， 咁就而嗰個咧就已經喺嗰個時刻咧就已經諗到咧用龍庭呢個咁嘅香港嘅嗰個叫神話咧嚟放落去。 呢個要提一提，因為近年咧龍庭呢個題目喺香港好 heat 啊， 係 好多即係。不同的普及文化都 touch 到呢個 point 啊！ 其實係七應該係叫九七之後咧，咁好多人都覺得咧，龍庭呢個咁嘅傳聞，因為其實個傳聞咧就基本上唔係好複雜嘅，就係即係講羅浮啊、四會嗰陣時，即係嗰啲道士嘅。咁啊，呢個歷史我覺得係一個即係、就是、中國 hidden 嘅一種悲慘歷史嚟嘅，即、就、係、是、有好多嗰啲農民啊，或者一啲道士啊嗰啲咧，嗰時就係搞一個叫做係反叛啦、啊。但是就全部被壓迫咁樣嘅，咁啊呢 變咗尋找身份嘅呢象徵嚟㗎啦。 咁我哋就即係喺嗰度咧，即係攞一樣嘢，其實一直咧即係阿果導演咧傾嗰時，我覺得佢係掂到嗰個叫做係本能同埋草根嗰時間咧，往往咧都係揾翻一啲香港呢啲咁嘅典故啊，或者咧即係好好深入咧，可以講到香港嘅嗰啲元素咧就放出嚟。咁所以龍庭咧其實已經有呢個醖釀，但係嗰部咧就冇拍到出嚟啦。嗰、那個就 其實我哋拍下咧，準備拍嘅時候咧，啱啱望形水就出咗街，望形水就係講條， 係啊， 即係喺海面捉。條魚上到去就變咗成個唔知咩人出嚟。 嗰個南美洲版嘅， 同埋因為佢有錢好多特技做，咁我哋覺得死啦，咁樣唔得，我就基本上就反而減咗。 嗯， 但係呢個要我諗要停一停講講啦，就因為有啲人會睇咗就係其實你係咪攞黃仁勳做 reference？ 嗯， 咁而家好肯定就係、是、你直情唔想添， 唔想添。我 之前已經諗過㗎啦， 之前唔係之前佢部戲未上，我唔知道有咁嘅嘢。跟住就唔要，因為我有幾場戲咧寫嗰啲海豚咧，跟住個船 行嘅 時候，唔係跳下跳下，唔高要跳咗上架船喎，嗰架船好矮嘅啫嘛，架船。跟住咧夜晚嚇，跟住阿小妹咧就瞓翻下，瞓唔著。嗰三個老公就瞓曬啦，佢咧見到條魚咧喺個嗰個船板度劈下劈下喺度震下，咁佢又出到嚟咧攬住條魚，條魚照化照化，佢攬住咧就有快感嘅。本來係咁樣嘅，後尾一嚟又太似動物同蚁人之間嘅嘢，跟住又特技好多方面都搞唔掂，啊，所以後尾就加上就撞車撞橋啦，人哋叫做撞橋，我覺得冇啦，不如唔好要啦。所以咧，而家係叫做適可而止。但係無論點適可而止都好咧，呢個龍庭呢個 input 咧，就對女主角咧個演出非常有幫助，因為。我唔冇呢個 point 咧，佢就未必知道佢呢個角色比較難入一啲嘅，因為話喺無辜辜對白冇句，乜都冇句，咁佢通常呢啲認真嘅演員，佢會問我嘅前身係點樣，我應該點嚟，我呢個病係點樣嚟， 佢個 motivation 喺邊度？ 係啦，後屘同佢講，啊，我真係明，即係發埋啲海豚聲俾你聽，係咪呢只啊？我 話三級聽到， 咦？咁你又覺得，咦？啲嘢咪豐富咗咯？又覺得嗰個角色嗰個 background 咧強勢咗，咁呢件事就撐得住佢，佢演出咧又可以光芒四射啦，任你點做都得啦。 唔係呢個可以即係去講多少少嘅，因為咧大家如果有睇嗰個後邊嗰、那個即係喺個戲入邊個男主角提供嗰段嘢咧，其實係講到當其時呢啲。即係如果真係有呢啲嘢嘅話啦，即係有呢個盧庭嘅話咧，其實佢哋好中意同人做愛噶嘛，即係個原始詩資料寫入邊啊， 有嘅。 所以就你睇嗰陣時候咧，就要聽到，即係要聽清楚嗰個男主角 call 嗰段嘢啊。咁但係呢樣嘢咧，就我有少少唔同意嘅，因為個男主角基本上咧係唔應該講呢段嘢出嚟嘅，以佢個水平，佢屋企亦都唔應該有一本叫《死亡哲學》，亦都唔應該有一本 《死亡哲學》。幾嘅俾人立到，大佬我都唔知佢咩書嚟嘅，總之擺到周圍都係。 唔係咁，嗰兩本係特登擺到噶嘛？ 唔係你鏡頭好明顯嘅， 我先 睇。好多人都睇到嗰幾本書。 妨礙考我哋呢個台呢、這個，即係我做嘅節目都唔知講兩次啦。以 作啲讀書人，我哋都死嘅。 冇啊，馮真，你擺書喺度，我實睇入邊咧係咩書嚟？ 係啊，唔好話你啊，我哋個女主角啊。做完一場戲拍完咧就周圍立啊！哇，啲書咁鬼高嘅，哇！我咪借幾本睇啊！即係嗰啲嘢佢都上曬身啊！ 咁啊，所以呢度亦都即係講一個我自己覺得穿咗，即係唔係幾配合嘅 場景咧，就係、是、個男主角屋企人唔應該有呢啲書咯。 係、嗯，但我哋咧就即係中意俾啲 overview 嗰啲人嚟。咁啊，的而且確，唔係的而且確， 睇下諗咩搞咩嘢。 嗰啲書應該你都要多謝。 唔係嗰個係一個意外嘅、啊、意外嘅失敗啫。 係係，我有啲出嚟 啊，啲書嚟噶嘛。 意外嘅失敗啫。 咁真係大家熟咁冇辦法咧，真 係。好多未讀過書嘅人就唔知咩事噶啦。 係啊，咁但係我諗相信入邊佢擺啲書喺度咧，係同個戲嘅內容係有關係嘅。 係、 啊，譬如你房內考呢個係啦， 係啊係啊。 死亡哲學，我諗呢本書其實佢亦都講一個問題，就係生存與死亡。 嗯， 係啊。 嗯 哼，個女主角見水即生， 係 離水即死， 係啦， 係啊，即 係哇！佢真係仲～比嗰啲影評仲睇得多， 係咁樣嘅，唔係依個係通常你拍電影公映電影係要你要預計咧有好多唔同嘅觀眾嘅入咧，即係攞到佢自己想睇嘅嗰啲嘢噶嘛，咁啊呢個其中一種嚟嘅， 咁、啊、但係涉及到一個即係最大嘅問題啦，咁可能阿記者講少少就係話，即係呢部片係咪講緊香港而家嗰個現狀啊？ 係嘅。有嘅，不過嗰個現狀咧，我哋就用一個方式咧，因為可能好多人都閱讀嗰陣時咧，佢就當咗係純粹講政治。咁但係咧，咁我都即係同佢解釋咧，我話依個咧係我哋叫常常都用嘅叫戲劇。你有嗰個主題之後嗰時咧，你就會衍生到叫戲劇光譜啊。咁、 嗯、 啊，政治咧裡面咧就即係其實係個意思就叫世局。咁啊，因為你睇啦，我哋拍嗰啲咩人間道啊、古裝片咧，你八九年拍，咁你都要加啲有啲六四嘢喺度咁樣啦。 以時並進啦，係 啦，即係俾人哋睇到咧，好似一個時間嘅一個簽名嚟嘅、嗯。你喺嗰時拍咧，係會有嗰種嘢出嚟。咁啊，譬如你可能你會睇到咧，即係最近咧，你最容易接收到咧，就係因為而家可能好多人咧都係關心咧，都係呢方面嘅嗰個問題。咁所以咧，其實就。喺嗰度咧，你會接收快咗。但我哋都成日都主要咧，就係放咗呢啲元素喺度嘅時候咧，就整咗個門路，然後咧就令到你咧可以開咗個門咧，就入到個主題。咁個主題如果講係簡單啲嚟講啦，即係我聽到阿嗰導演佢嗰個 concept 咁去，所以就加個盧庭嗰時。其實盧庭佢講本身，你如果用古代政治嚟講咧，佢都係同政治有關。但係咧，佢講嘅係嗰個叫做命途啊，佢嗰種生命啊，嚇。即係所以咧，就你會可以用呢個方式嚟睇咧，你就會更加覺得有趣嘅成個故 事。但係我睇到佢即係雖然你話講香港咧，但係都係一個 universal 嘅題目啦。就係、是、universal 意思係話即係普及嘅，就話一個社會上佢一定有啲邊緣人。係，即係佢係介乎，即係如果呢個邊緣人個概念就係同黃爺所一樣嘅嘛，就係、是、你唔當佢係人嚟嘅嘛。 是 但是他有人性的嘛， 他 有人性。那這些你算他什麼先？即是我們的社，無論在任何人類的社會都有一樣東西，就是有一小部分人呢，他是永遠被這個社會 exclude 的。 是。 所以呢，寫小美的角色的時候呢，他是完全無知，不會有思想的嘛。是。但是拍拍下呢，我都覺得不是喎。他有幾場戲呢，譬如插木瓜那場呢， 是。 他是一種自殘的一個，他很挑戰自己。有啲咁嘅，即係個底下底線就係好憎自己擁有呢個病，先可以先至去插自己噶嘛。咁呢啲都係有變咗佢某啲程度上，我冇 emphasize 佢有思想咧。實質上佢應該都會有思想嘅。雖然佢係一個唔正常嘅人，所以呢啲都要用某一種人性嘅角度去描寫呢種冇思想嘅東西嘅。有時我都覺得 但係譬如話，即係呢個小美嘅角色咧。即係如果譬如話，如果你冇咗盧庭呢部分咧，其實你理解唔到。 哦，會有少少難。而家反而提升咗嗰件事。Even 日本，我哋去咗日本國際電影節咧，日本人都捉住呢個問題問我哋、 嗯， 即係問到，咦？我話點解你哋睇得咁通透嘅？係嘛？ 係。咁證明咧，人魚呢個傳説㗎。係 嚇。當然我唔知係咪即係呢個傳説引起，即係全世界 overall。如果你睇一個當地。即係嘅電影嘅時候，佢都想揾你嗰個文化根源係乜嘢？嗰、那個生活嗰、那個底線係乜嘢？我覺得呢啲佢哋都反而係比我哋香港更加明顯。 但係呢個亦都講出一個問題啦，即係譬如我睇呢篇文嗰啲講話，你好大鑊一樣嘢就係你去大澳啲人都唔知道你有呢件事。 呢啲客真係打擊我啊！我喺大澳問 幾條你啱我， 知唔知？跟住佢入埋個博物館，有個博物館嘅嗰、那個。 你行大澳個小徑巴士站落去，有一個街坊博物館仔嘅，乜嘢都有，嗰啲舊幾十年代嗰啲嘢都有，但係就係冇露亭呢個 point。 唔係你問佢大嶼山以前叫大溪山，佢哋都未必會知嘅。 哇！咁啊打擊我都好， 擺爛頭山咁都 㗎，你哋完全 唔係我，所以我呢度咧，我又覺得係可以有個導讀嘅，就即係唔知將來有冇導賞團啦。咁但係即係可以研究呢樣嘢嘅，就 腳果 仲係因為前兩日啱我冇錯咧，我睇到戲之前我就行咗佢嗰間書局啊，就睇到姚宗儒教授論香港史嘅。咁如果你夾埋咧，呢部片有兩個閱讀方法嘅，其一就係頭先我哋講嗰輪啦，即係譬如話一啲象徵性咁啊。但係佢其實有好厚嘅歷史根底。譬如舉個例啊，姚宗儒教授嗰個研究就係、是、香港唔係好似我哋以前咁諗咧，就係佢英國佬嚟咗先開埠。呢度一路有好多喺度做緊啦。舉個例，佢曾經可能係宋朝嘅一個臨時首都。第二樣嘢最緊要就係有鹽場。咁鹽場其實同即係呢個盧廷有關，因為點解收尾殺嗰班人咧？宋朝殺嗰班人就係因為佢做私鹽啊。 係啊，係私鹽咯。 咁呢班人咧，即係一路就處於個社會嘅邊緣地位，就點解啲人會覺得佢係魚咧？其中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哋要避過一啲所謂 surveillance 啊。係。咁一路半過住一啲係即係 近一時要離開個陸地。 即係落地呢個比喻嚟嘅，就係佢喺你視線範圍以外，即係你睇唔到佢，即係一個即係社會低，即係個所謂個 超低端啊 ，underground 啊，地下人嚟噶嘛，地下人嚟噶嘛，即係所以如果你有咗後邊呢個咧，我就唔會覺得話嗰個女主角咧係 又有智障嗰啲， 智障其實佢智障只不過係一個表面嘅閱讀嚟嘅，係個背後嘅閱讀就係佢呢類人咧喺一路喺個社會度咧係被。邊緣化同埋抹走嘅歷史，抹走嘅歷史，所以佢冇歷史噶嘛，你唔知佢邊度嚟噶嘛，係咪啊？ 所以佢日本人就， 但係即係我即係如果譬如話呢套戲本身佢即係對我哋點解喺呢方面閱讀有曬有少少障礙，因為你從來冇講呢樣嘢，你淨係俾咗呢個歷史嘅呢個 reference， 嗰部分就你自己走去揾， 你會即係呢個我諗就喺日本嗰個咧，點解佢啲日本人睇咧咁有感覺咧？就是、因為佢都有一個叫黑族嘅嗰個傳聞啊嘛。係到今時今日咧，都仲有啲日本人咧，佢哋係冇身份證，冇證，好多都係哈爾族嗰啲人嘅。 唔係，所以你如果你做個比喻，一係地下人咯。地下人就有呢個啦，即係佢活喺地下地洞下邊嘅。 係， 不過都明嘅。 而家咪星仔打官司嗰啲星仔咪又係咁樣咯，佢冇身份證冇證咁樣咯，係啊。 其實咁即係證明成個主流嘅即係流行嘅文化又好，或者叫做媒體都好，其實對香港嘅歷史都係由英國開始咯。佢唔會話英國之前嗰100、200年係乜嘢咧？就冇人講嘅， 唔好講啊！而家冇話佢英國開始啊，由97先開始啊。係 咯，而家更加忘記埋。 97之前啲歷史全部寫過曬，全部寫過。六七年係發生咩事咧？全部丟曬， 洗曬啦， 洗曬噶嘛。 所以。洗定腦都得啦！ 咁呢個亦都係呢套片其中一個貢獻啦。咁就係就即係我相信大家睇個戲之餘，要做多少少後面嘅嗰個研，即係延伸閱讀嚇。 係啦，唔使嘅，隨便睇得啦，冇咁 heavy 啊。 唔係佢睇完開心問 OK 噶，我哋好中意答噶。 係啊，嗱咁呢套片嗰個 concept 咧，即係話呢個題材本身其實係阿幾圖度先定陳廣度先？ 其實我哋一齊嘅。 佢2003年嗰時都已經。 嗰陣時我哋有一個古仔想拍，但係嗰個古仔又不算太大，我哋搞唔掂。咁香港啱啱又發生咗 沙士咯，2003。 咁我哋成班，我係咪同你同 我好記得三月嗰時 去咗長江遊。咁啊睇長江開始拆遷啊！我哋諗住三峽，我哋話不如拍長江啦。但系一路上咧，見好多人都喺度拍緊嘢，咁我覺得唔得，太多人拍咧冇咩意思，冇拍。冇拍之後咧，有一個朋友，北京朋友就介紹我睇沈從文嗰個小説，叫做《丈夫》。咦，睇完之後，咦，因為佢客入邊其實好短幾頁紙嘅咋，佢寫住吊腳樓喎。我話咦，吊腳樓，咁我哋咪大澳咪有咯。咁但係長江同離開鳳凰城好近啫，我哋就。直接落咗鳳凰城，就睇完個景之後咧，發覺咦真係好正喎！但係點拍咧？喺呢度拍冇可能過嚟俾我哋拍㗎，唔 係好貴啦。 咁我哋就算係冇拍啦，但係我哋可以轉咗攞呢個 visualize 嘅一個方式咧，去再讀呢個故事，即係讀啊，即係重新諗。咁咧，我哋翻咗嚟之後，咪走去大澳睇完之後，發覺 喂，你如果成個戲擺呢度都死嘅喎，你點拍？來來去去好鬼悶啫。後尾咧就度三夫嗰個初型就開始出嚟啦。 其實係嚟自沈從文嗰個故仔 嘅。係啦，所以你睇呢部戲個開張咧，我有個沈從文嘅 slogan 嘅，即係佢其實唔係 彩虹嘅彩虹 啊嘛。啊係，即係唔係當 slogan 咧？佢有一個短片入邊其中一。即係不經意寫咗一個咁嘅文陳述，就係話咩啊 美麗嘅 美麗的都係呢個世界上美麗的東西都唔係真實嘅，不論彩虹，不論乜乜乜乜，都係過眼雲煙，類似呢啲嘢咧，即係唔真實嘅，類似呢啲啦。咁我用咗呢個咧擺喺我前面之後咧，咁所以咧引發之前你想問嗰個問題啦。你話點解後面變咗黑白嘅？嗱，當呢個戲我後屘一路剪片，嗱，海陸空嗰個咧都唔係我而寫劇本嗰時候有嘅，我哋寫劇本冇噶嘛。 成個拍曬之後嗰時， 但我拍曬之後咧就覺得應該有三個 chapter， 即係攤開佢，令到嗰個女主角嘅心境更加容易啲，令觀眾明白佢嗰個。 佢你嗰呢個處理會唔會等於即係戲劇入邊嘅三幕劇？ 我唔夠膽講係唔係，但係後屘咧，我本嚟做完之後，我想 cancel 咗嘅，但係後屘有個西人咧朋友就話冇呢個分出嚟幾好，起碼咧你唔需要睇個連接性嘅，你可以中間 skip 咗一部分都得，譬如一結婚就係喺岸上啦，你唔需要又搬入去又咩，即係你如果拍電即係 drama 就變咗敘事咗㗎啦， 即係變咗佢一嚟就嚟，所以咧海。佢係快樂嘅，佢雖然有佢嗰個 handicap 咧，但係佢整體嘅生活係快樂嘅。就去咗六咧，就大劑啦。 缺水啦， 冇嘢快樂。 呢度要提一提嘅一個歷史嘅 reference 其實當其時所謂疍家，即係話呢位同盧廷可能有關嘅啲族人咧，喺即係二百多年前係一個叫水雞。 水雞。 所以你唔好講呢個係老作嘅，其實佢入邊應該有。即係係發生過呢啲事，即係只不過你香港而家冇咗呢啲嘛。即係如果講呢個唐西風月，咁以前咧避風塘都係咁。 哇！嗰陣時勁啦，而家冇人講唐西噶啦，唔知咩嚟嘅，係嘛？所以咧，啱啱講接翻嗰個 part， 你當你錄做完之後咧，揾唔到任何一個處境令佢自己開心，所以咧後屘要翻去海度，翻海度，我就攞空嚟，空嘅意思咧就等於。如果我哋中國人解就好簡單啫，就兩種意思嘅，天空嘅空同埋乜都冇嘅，即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咁變咗咧，一鬼佬得個 sky 嘅啫，佢冇一個 emptiness， 佢冇呢個字噶嘛。佢有呢個字，但係佢唔會將呢個中文字咁樣解噶嘛。所以咧，你後屘睇到個彩虹咧，成件事咧三個部分咧。其實個顏色咧係一路一路降到嬲尾咧，就 fit 翻沈從文嗰句説話啦。所有美麗嘅都唔係真實嘅 ，even 彩虹都係冇嘢嘅。所以黑白就真係變咗冇曬顏色，連個彩虹咧，你留意睇一架船個後邊個海裏有個好大嘅彩虹， 有彩虹， 而嗰個彩虹都黑白埋。咁呢個就係成個戲嗰個提升啦。即係將佢文學化咗佢，咁嗰個戲就當你睇一部三級片嘅時候咧，我覺得你應該得到另外一種享受，就係視覺啊，好多嘢係有別於即係其他嘅三級片。 即係佢估唔到， 係啊， 即係咁文學性 嗰件事就靚咗啲嘅。 咁但係點解個女主角收尾係紅色嘅？ 做咩啊？ 紅色嘅點解 紅色嗰個係顏色要求啫，冇乜意思。靚 賣佢 死啊！呢個係好唔係？我下次拍一個黃色俾你，或者藍色俾你啦。唉，我曾經咁樣橙色都得啩。 唔係佢嗰時嗰個嗰直覺咧出紅色嗰陣時候咧，我諗 不過我都遇到觀眾會問呢個乜 point 嘅。 嗱，其實如果上兩個禮拜你睇三部曲一齊睇嗰時候咧，就好明白噶啦。個紅色出嚟嗰時候咧，就大家如果你。接住嚟睇咧，就記得翻嗰個香港有個荷里活咧，阿肥仔上， 所以 上去咧嗰度攞個紅旗。 佢阿陳國嚟嘅， 叫佢快走咁啊！ 阿陳國嚟嘅時候，我已經問咗呢個問題啦，就係呢套片本身有冇你自己對自己嘅自我嘅reference 啦？咁好多好似睇落去嘛？ 其實有啲嘢咧，你又唔係故意嘅，但係自不然咧，我覺得最故意反而係個斷手。 佢即係老二夫嗰個係 嗰、那個，因為嗰個斷手，本來我想揾尤南即係做翻咧，就對嗰個香港荷里活嗰個連續性就比較強啲。後尾佢太偶像派啦，而家變咗咧，我驚做啲戲未必好睇，同埋太靚仔唔係好啱呢個戲。因為我未見過一個 Down to Earth 嘅好鬼靚仔，好少，唔好意思啊，真係好少見啦。所以變咗咧，我就棄置咗。就但係咧，嗰隻斷手，我當然我就擺喺個老二身上。但係咧，我又唔好去強調得太離譜嘅。佢只不過一個即係又殘缺又爛倒嘅人嚟嘅啫。咁其他嘅紅色咧，紅色只不過我就玩開咧，我就覺得幾好玩，同埋。當然你可以想很多嘢嘅，但我就覺得、你的想法都未必係錯曬、即係你如果諗，即見到紅色你想的嘢，可能冇錯嘅。但係我又不想太多解釋嘅。係， 其實佢當佢出咗嚟之後嗰陣咧，咁我覺得其實好多時咧，我做編劇咧都係咁嘅，即係睇佢有冇呢啲元素可以再將佢咧係。啊，深化咗佢，變咗有個戲劇意義。咁咧，所以你如果你睇紅色咧，有好多嘅理解咧。而家譬如可能咧，就當係政治嘅閱讀。我俾多一個門路啊，即係其實我睇嗰時候，我反而個感覺咧，因為呢個戲咧裡面咧講，即係夾埋沈從文嗰樣嚟講咧，你可以講呢條船係似我哋嗰啲叫戲曲裡面嗰啲叫紅船啊。紅船是香港的戲劇歷史嚟嘅，嚇、啊，即係成個香港的歷史咧，即係話喺我哋拍戲咧嗰啲係同其他地方有啲唔同咧，我哋有啲叫紅船的根底嘅，咁樣所以依個咧，我覺得那個意思咧，即係都係出到嚟嘅，即係都激發起我會喺嗰個時間咧，就即係睇住呢啲鏡頭嗰時候咧，就有啲元素咧再放埋上去，就豐富咗個故事嚇、啊，即係咁樣用。 嗱，另外一個咧就。即係我哋睇戲一般有呢、這個即係態度啦。譬如話，我哋要投入某一啲主角即係角色入邊嘅身份，有認同啦。咁、但係呢套戲睇落好似冇喎，即係入邊冇一個人你想係佢喎， 唔想擺太多個人嘅主觀嘅諗法，唔想太多，即係反而係我哋即係攤開嚟睇啦。即係你睇呢幾條友點樣服侍一個咁嘅女仔，而個女仔搞到呢班麻甩佬咧，就人都癲嗰啲狀態。咁恰恰就係而家我哋與時並進嘅一個最強烈嘅一個效果。就大家睇完咧，原來你唔係需要暗語，大家都明嗰個問題嘅。 咁所以呢個有一個最即係成件事最刺激嗰個話題啦。咁就即係到尾嗰段新聞廣播 係。 同埋個港珠澳大橋， 係 咁係點對呢套戲嚟講係點解咧？ 嗱，呢個都係有偶然嘅巧合啦，因為我哋拍即係第二山大澳嗰陣時咧，架船咧一定要兜去後邊個村入嘅，因為我哋架船咧比一般艇仔船又大咗少少嘅。咁後邊嗰條水路入去咧就有個廟，唔係正常嗰個碼頭入嚟啊，即係你哋停船嗰、但係我哋去到後邊一望咧。話俾你聽，成條港珠澳大橋打橫一刀過，咁樣哇！我話咦，唔係正嘅，咁你就已經明呢個戲，因為我個戲咧寫個腦袋咧成日由中山珠海度坐過嚟，因為個國界咧我分唔到，究竟有冇國界嘅咧？即係啲邊境，咁我哋拍拍下咧，有時不經意咧開船開開啊，入到去嗰邊即係。過咗嗰、那個有一個叫咩信號燈定咩？嗰啲師傅就提我哋：，喂，你過咗中國境嘅咯，啊！而家有中國同埋香港之分嘅，唔係回歸咗嘅咩？回歸你過去就唔得，佢過嚟就得，咁樣即係有啲咁嘅講法嘅。咁我就覺得，咦，反而唔係喎。如果你有嘅話，我反而多一個波拉拉咧。所以。腦袋嗰啲對白咧，後屘就邊度去上面定去下邊嗰、那個 point 咧就出到嚟。咁至嗰班，因為嗰個心機嗰啲聲咧，其實都係後邊加嘅。呢、個後邊加咧就覺得，因為驚觀眾唔明呢班人究竟搞乜鬼嘢。其實如果講開最原始嘅一個故仔咧，就係講香港國際都市啦。其實仲有一班咁嘅小家庭係好窮嘅，生活喺社會嘅某個角落度。他們對即吃飯、三餐都憂柴憂米的，咁變咗大問題。你那邊又打咁多錢去整條橋喎，又 over 幾多都照俾幾十億喎，唔係幾千蚊啊！咁變咗咧， 幾百億咁，一千億啊！ 即係結果， 我變咗咧嗰個對比 好緊要。 其實對比我其實，因為其實我哋個社會係一路咁好似進步，好似越嚟越發達，但係問題有啲嘢咧就越嚟越退步啊嘛。咁啊，或者個貧富懸殊係越嚟越大啊嘛。其實最終我個電影係希望復述到呢樣嘢。咁入邊嘅嘢咧，以前並進到點咧，咁其實就多多少少都有啲拉楞噶啦。 嗯哼，係啊。咁啊，阿紀圖，你自己即係對後邊個最撚尾個呢組戲有冇有啲有咩 contribution 嘅咧？係你度出嚟定還是你有一啲 都有啲建議嘅 啊？唔係，本來唔係咁，本來就有一路行嗰陣時候咧，佢哋班人咧真係去揾盧婷，希望揾到盧婷咧就揾到個根源，就可以幫阿小妹醫病。跟住咧係美好嘅嚇，有前景嘅。跟住啲海豚仔咧就喺船度跟住尾噶嘛，記唔記得？ 係啊係啊， 但係咧。我拍拍下，發覺都咁鬼靚，同埋嗰晚嗰日因為黃花，我拍到少少，不如拍埋個 ending 啊？點拍？改唔係咁，佢唔係盧婷嚟嘅，佢盧婷一早入走。嗱，呢個喺劇本度係可以咁，突然間一個 upside down 360度咁樣將佢摧毀曬嘅喎。佢唔係盧婷啊，盧婷一早入咗啦，咁咪又咦？你都覺得夾到喎、 啊，主題冇變， 主題冇變就夾到更加，不過更加傷感咁解嘅啫。 嗯， 嚇，跟住就嗰啲嘢就即刻變咯，變咗老底又關我鬼事，我都唔係香港人，你冇問。 但我有個疑問就係、是、咧，如果譬如呢個戲，如果喺中國放啦，最嬲尾一段會唔會有人要求你剪走佢？ 唔使要求，佢基本上冇可能放。 同埋佢嗰個，我覺得佢而家你會睇咧，即係譬如個尾嗰度咧，你強調嗰個新聞機嗰部分咧，最主要都係諗住咧，啱啱應該咧，即係套戲佢拍嗰陣時候咧，就個橋都未開放咧， 未開放。 咁但係咧就應該放嗰時間咧就差唔多噶啦。咁、所以咧就話有個新聞嘅， 唔係，但係你亦就算你而家放嘅，你而家放都仲有翻個新聞嗰、那個， 佢個價值係有喺度。因為點解咧？因為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工程嚟嘅，同埋佢起咗條橋真係灌輸咗，即係珠海嗰邊嘅水路或者叫做陸路啦，能夠直入。呢邊唔需要經過深圳，其實。講嚟講，其實實質上係對整個社會發展係有貢獻嘅。不過香港係咪值得去搞咁大嘅工程咁解嘅啫？同埋你尤其是而家社會上好多低端人士嗰個生活狀態都仲係好差噶嘛。所以呢個變咗係有啲人先富起來呢個 concept 就 OK 嘅，但係另一班人就越嚟越窮起嚟，咁解啫。 你唔好忘記佢哋。 所以我覺得唔係咁話政治性，當然你政治嘅解讀都我冇計，但係個社會現實性就一定有。以示 並咁，但係我哋好坦白講啦，譬如呢幾年，即係大家原本唔講政治嘅，好多嘢都打到埋身啦，都唔能夠令到你話、喂，我唔講政治唔得啦，係咪？ 而家係。這個又很好玩的一個東西來的，因為香港以前一向對政治冷感，甚至沒有搞、現在是東西賣到來不用你搞不搞你都要面對的、所以這個是其實香港變化最大的這個 部分，是這個東西、好了，剩下一點時間想問陳廣導演一個就是綜合性的問題，譬如說你作為導演的 career 呢，就這類片本身你已經有你的 signature 在這裡，就是差不多你的 brand 來的，咁你往下你再拍落去嘅時候咧，其實你覺得你自己會唔會作某方面嘅調整，定係還是你覺得即係呢種拍法可以喺嗰個市場上面去生存？ 生存唔到。 你睇而家嗰個狀態就係真正嘅港產片係越嚟越少。 但係唔係？但係呢一五年咧，我覺得因為政府的基金的支持，很多新導演拍到一些人民關懷的題材，因為以前這些呢只能夠去香港電台拍，芝芝山口做芝芝山下，但是現在這五年基本上出來的電影都不錯，我覺得這個反而是跟我們那時候那個年代入行不同的，因為我們以前呢全部做主流的，做類型片的、即是沒有人關懷社會的，沒有人會理你的、所以現在呢呢啲新入行嘅導演又唔需要一嚟咧就即刻踩入嗰個大染缸度，哇！我要拍咩喜劇，拍咩類型片，笑啊！即刻有反應，冇啊！因為而家啲年青導演好年青，佢 他們基本上都未入世都未深，社會經驗又少，他不需要一踩就踩到那些大染缸入面。我覺得這個反而有好處，他慢慢磨練下對人的關係多一點，他慢慢慢慢提升，當然最後他都會入主流的、嗯、但起碼個根基更加扎實，所以我對未來又未必完全失望的，最新導演來說、 嗯、 但是當然你說去不去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那些輝煌，我覺得多多少少都問的了。 啊、我覺得不好，大家不要再想那樣。 不要想啊，即是你話你都話由九七後開始想。 係，那些是包袱，是包袱嚟嘅。你向前望就是你冇想過。 冇錯啦。 點樣如何點樣歪，而是話你行緊未來呢十年，你有啲咩方法可以拍到電影嘅？ 冇錯啦。 咁、啊、以嚟講，你覺得你行落去你？ 啱啱我答咗你，其實都冇運行嘅，因為呢啲戲咧，始終嗰個 market 即係太細。你拍完之後，你去參展可以攞唔攞到獎係另外一個幫。 但係我又覺得今次三夫呢個可能真係爆冷喎。 唔敢講，因為始終佢都係香港太細嘅個 market。 嗯。 同埋呢部戲好多話俾你聽，啲鬼佬頂唔住嘅。 頂都頂唔住。 佢哋覺得哇咩嚟？因為好多女性主義，有好多有好多即係 me too 主義，有好多呢啲，佢一睇到你，好似又覺得你利用女仔，即係佢哋唔會。 咁一嗱，我喺度開埋啦，即係你話呢套片係剝削嗰個女演員嘅，咁就講埋啦，即係我同你片，我同你講埋啦。OK， 所以咪就係有好多即係我哋叫做偽啊偽嘅所謂咁嘅人嘅時候咧，係好多時咧。你就會蝕底嘅，咁、 嗯、 加上即係做 indie 咧，當然我哋都盡量叫做拍得豐富，乜都有得睇，先叫做有得做。如果你齋做一樣咧，更加難，因為香港係即係好難會突破。 整部呢個咩大將席地而坐咁你？ 哇！咁啊咁啊死硬啦，冇可能有啲咁嘅奢侈。你自己拍得閒去拍下可以，但係你要喺市場佔一。直之地啊，即係更加 難。但係我又覺得你講得即係稍微悲觀咗啲，因為譬如以你而家個 brand， 你起碼你都去過荷里活啦，真過荷里活啊，真過 真嘅荷里活係嘅， 真係去過。 但係我嗰次係慘痛嘅，但係如果我有機會再去咧，可能我會成熟啲啦。 係啊，係啦， 當年都係比較衝動啲。 咁但係我意思就話，舉個例啦，譬如話呢部即係。又係， 我哋會拍噶續集，我哋會有機會再拍噶。 嗯，即係等咗好耐啊嘛。 會拍，不過又要諗好多問題啦，因為而家個社會真係唔同咗，爭拗又多咗，撕裂又多咗。 嗯， 黑白又太多分明啦，而家黑白太分明咧，變咗我哋想玩下嘢咧就冇得玩，冇好似以前香港你又可以撮下呢邊，又可以撮下嗰邊。就而家就覺得你冇亂撮啦，你係我呢邊，你就冇亂撮。 即係所以變咗快嘅，你係藍嘅就藍嘅，你係黃嘅就黃嘅。係 啊，呢個好難， 黑嘅白嘅白嘅。 最慘黑白分明之後咧，即係非黑即白啊嘛。咁變咗咧，你就好難即係立足喺某一個角度嗰度做一個平衡啊。 幾耐啫？好短時間啫嘛！ 我話呢個快上嚟， 變得好快。 所以香港嗰個變化係撥一聲就已經即係露曬底咯，即係所以呢個係最難嘅問題。所以我哋度緊呢個呢方面點樣平衡嘅啫。 唔係，但係如果作為係一個即係藝術角度啦，你覺得係即係去做從事藝術工作，你覺得係好明確嘅意識形態立場好啊，定係還是要超然少少？即係有一種距離感好啲。 其實我覺得兩樣都得嘅，因為冇啊呢個社會點都有左同埋有右噶嘛。如果你好左嘅思維，你咪拍啲左嘅。其實主重要香港市場太細。如果呢部戲係能夠可以用幾百萬拍咧，你就唔需要考慮呢個。 即係你講紅 van， 紅 van 你就唔可以想考慮。但問題你又呢個製作本身唔會太平，咁跟住你又有個咁嘅立場咧。你拍到咁鬼死貴咧，唉，有一邊唔去睇你都死啊！即係最好我梗係希望兩邊都嚟睇啦，即係冇撕裂啦。睇我呢部戲係大團圓睇就開心，咁我就可以繼續做落去啊嘛。即係呢個係最難嘅咯。係啦。 咁但係 anyway， 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咁三夫喺即係 2019年佢嗰個公映咧，事實上我相信係一個相當之好嘅成績嚟嘅。 我希望係咯。 嚇，咁就 anyway， 大家如果未睇嘅，咁就趁住機會啦，就即係入場去睇睇呢部戲，無論你中唔中意也好。咁可以表達你個意見啦。 係啊，香港好耐冇三級片㗎啦，真係要睇啊！ 係啊，好啦，咁啊，今日多謝曬陳果啊，同埋陳介基圖啊， 多謝， 即係預約啦。咁我哋有一個電影預窗嘅系列節目嘅，咁就其中一部分已經選定咗阿陳果嘅香港製造啊。 我的槍好少， 去年煙花特別多都有槍㗎。 嚇、啊，有 係啊。咁就希望阿陳果就 我哋講嗰啲槍藝嗰啲型號嗰啲講埋 嘅，係啊係啊， 哇！我哋 好煙嘅，好煙嘅，好煙嘅。咁啊，希望阿陳果就我哋有好時間再上嚟好嗎？ 好嘅， 好多謝大家， 好，拜拜。